喜马拉雅出品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嘉宁帝入别院养病后，从不接见臣子，皇权交得彻底。瑾贵妃奉诏进别院，起先还让一众观望的大臣卯足了劲儿看热闹，岂料身为太子亲母，她回宫后仍本分安静，不见半点动作。晋安侯君更直接，摄政之日起便在尚书阁处理政事，繁忙时休憩在当年嘉宁帝为太子准备的华宇殿，对嘉宁帝的两宫贵妃不拜见不打压，底气十足地选择了无视，正大光明地把进宫南边归为了他自个儿的地方。云下史上少有女君摄政，她又是个泼天的性子，霸占皇宫霸占的理所当然。帝家正是鼎盛之势，她又是个女子，明明是件忤逆十足的事，偏偏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劝谏半句，是以帝子元长居皇宫变成了惯例。也自他入主华宇殿开始，整个皇城便无一人再称他一声晋安侯君。从此以后，大晋帝都只有摄政王帝子元。四五月，雨季一晃而过。这一日，帝子元上朝时有些心不在焉，在摄政王椅上晃了好几次神儿。七老八十的右相特不满意地咳嗽了几声提醒他，他反而一摆手，打着哈欠直接散了朝。这事儿有些稀罕，还是仁安乐时的帝子元性格懒散是满皇城都知道的事，但自他摄政以来，处理政事虽不若嘉宁帝兢兢业业雷厉风行，却会听取每位臣子的建议并善纳谏言，这般敷衍的早朝还真是头一遭。奇怪的是，从不缺席早朝的晋安侯世子帝晋言这一日也不见踪影。瞧着拂袖而去的摄政王，有些思旧的大臣想起了今天这日的深意，回过神来有几分理解，悄悄叹着出了大殿。嘉宁帝看中嫡子，往年的这日东宫必张灯结彩，群臣相贺。帝子元出了大殿，在宫里乱晃了小半个时辰，走走停停没个章法，吉利跟在他身后不敢相劝，只得想法子替他解闷。 殿下，今日十五，皇城里摆满了灯会，反正也无事，您不如和院勤姑娘出去瞧瞧，就当解解闷了。 也好，备车马去侯府接上他，到皇城里逛逛乐子。 他说着转身朝重阳门的方向走，吉利朝身后跟着的小太监交代让他们备马。也就是这一口气的功夫，帝子元行得急，心不在焉地撞上了几个搬着物事的小太监。 哎呦！ 帝子元虽说生了场病之后又散了不少功力，可终究是战场里走出来的，下盘稳得很。小太监们被撞得东倒西歪，抱着的东西散了一地，他却立得笔直。小太监们瞧见撞着的人，吓得脸色惨白，伏倒在地。 啊！ 殿下， 吉利见状忙小跑过来，他先是围着帝子元紧张看了三圈，见他没伤着，才板着脸朝地上的小太监喝道： 莽莽撞撞成什么体统，哪个宫里的人？ 你们是东宫的人。 小太监懵懵懂懂点头，脸上满是惊讶和受宠若惊。 我都不能完全识得东宫里的下人，摄政王怎么会认出来？ 他十几年前有一次随姑祖母去晋南，说咱们晋南的长丝花清雅俊秀，花开之时胜若繁星，花香十里。他那时候还是少年心性，找我母亲讨要了些回来，后来他写信告诉母亲在东宫栽了满园。那时候我还没有入京，不过才几岁，连听母亲念信的耐心都没有，只是后来听说他种的长丝这些年从来没有在东宫开过。 弟子园从地上的花篓里拾起一株长丝，喃喃开口： 想不到这花今年竟然开了。 吉利想起这桩往事，眼眶一红，忘了安慰弟子园。太子殿下少时随帝家主游历，有一次从晋南带了长丝的种子回来，起先只是喜欢这花，闹着好玩。帝家出事后，太子每年都亲自陪种，但北地天寒，长丝不耐京城的气候，从未开过花。就连吉利也不知道地上这些湛蓝若繁星的花树就是晋南有名的长丝。 长丝长丝，长丝不易，长相思。殿下当年从晋南带回长丝的时候，怕是从未料到这一生竟会和摄政王有这样的羁绊和渊源。 他把长丝种在了东宫何处？ 当年先帝为殿下和您赐婚，让太子殿下自行择一处为您在东宫修建寝宫，殿下怕您久离晋南思念故地，便把北阙阁建在了长丝花之处。 北阙阁？ 殿下您两年前入东宫北阙阁时，长丝还未花开。 吉利，备马去东宫。 吉利还未回过神，弟子园已经抱着一大束长丝朝宫门处走去。他看着弟子园越走越远的背影，叹了口气。 摄政王在西北伤势过重，伤了心脉，少一往事方能养身，否则郁结于心，心脉耗损，迟早会有早夭之症。 愿请姑娘，我终究还是没能完成你的嘱托，拦不住摄政王。今日是太子殿下的生辰，摄政王还是去了东宫。 嘉宁帝看中嫡子，帝都内除了进宫巍峨壮丽，第二便属太子东宫古朴大气。即便是太子北征的这一年，东宫依旧华贵，但失去了主人的殿宇，就算照顾得再好，也难免生机不复。今日虽是太子生祭，但陛下重病，朝政又是摄政王把持，东宫总管想着就算有人记得，也不会在这日入东宫祭奠太子触帝家眉头。他一清早便召集内侍宫女打扫殿宇，本想安安静静自个儿给太子过个祭辰，却没想到早上东宫宫门尚未开启，晋安侯府的世子就处在了门外，祭奠太子的强硬态度不言而喻。晋安侯世子在东宫长大，念这份旧情也让东宫总管唏嘘不已，便恭恭敬敬把世子请进了宫。哪知晋安侯世子一入宫，便自个儿在净池内打了一桶水，直奔东宫后院打扫书房。总管吓得脸色发青，战战兢兢一路跟着小心伺候，生怕哪天让摄政王知道世子做了这等下人事，祸连整个东宫。但今日注定不太平。总管在书房外苦着脸候着帝进言的时候，摄政王亲入东宫直奔北阙阁的消息插着翅膀飞到了他面前。瞅瞅书房里的晋安侯世子，东宫总管苦着脸一路小跑朝着北阙阁而去。未进北阙阁，他便被摄政王身边的内侍总管吉利给拦了下来。 老总管，摄政王今日入宫只是来凭吊太子殿下，不想惊动他人，免了总管迎接，还请总管吩咐下去，今日北阙阁里外一应不准打扰。 吉利出身东宫，和东宫总管有些交情，便直接说明来意。东宫总管只瞥见玄黄的朝服在北阙阁外一闪而过，那凌厉的背影早不复两年前的懒散，连忙点头，领着一众侍从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。太子东宫行方正，原本是八座殿宇环绕东宫拱卫太子麒麟殿。当年修建北阙阁时，太子做主把北阙阁南方的两座宫殿拆掉，至今都没有人知晓当年太子如此做的意图。北阙阁以八角玲珑之局修建，古朴宏伟，为其余六殿之首，比起太子的麒麟殿亦不遑多让。弟子园立在北阙阁外， 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打量这座为他修建的殿宇，这才知道寒夜当年竟为他造出了一座宫殿来。弟子元深吸一口气，稳住有些颤抖的手，他猛地推开北阙阁大门，朝里望去。北阙阁内后窗未关，大片的长丝花透过窗栏吹进，阁内一片蓝色花瓣浮影。逆光下，阁内南海红木上的凤凰浮雕栩栩如生，西域进贡的琳琅毯铺陈在地，旋转木阶上的琉璃灯映出淡淡的光芒，数十颗深海明珠射击而上。这只是一座太子妃殿而已，北阙阁自建成之日起便被太子严令不准外人进入，就连嘉宁帝都不知道当年不过12岁的嫡子竟然在东宫内建出了一座比皇后寝宫更珍惜的殿宇。弟子元走进阁内，北阙阁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关闭，他行了几步，立在窗栏朝外看去，十里长丝盛开在整座北阙阁后，当年被太子拆毁的两座宫殿全成了长丝栽种之地，湛蓝的花海一眼望不到头，花海的尽头是南方，地北城的方向，北阙阁竟是这般模样。弟子元不知道，当年那纸他弃若敝屣的婚约，寒夜却努力了半生。 他日你嫁我为妻，世间你所思所念所想，我穷尽毕生必为你做到。 16年后，弟子元站在寒夜为他修建的北阙阁内，终于听到了当年那个少年想对他说的话。 寒夜，这些年你究竟为我做过多少？我弟子元不惧天，不畏地，不敬鬼神，但往后余生却害怕再听到这世间有人对我提起你的名字。从你在云锦山上跳下去的那一时期，你的一世深情我便再也还不起。 弟子元眨眨眼，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过，落在地上卷起尘埃。十数年后，他恍然回首，望向漫天湛蓝花海，十里长丝中寒夜正缓缓朝他走来，正如那一年晋南城里冬日暖阳，俊雅的少年一身白衣，抱着满怀盛开的长丝花立在他面前，扬起眉角，笑容温暖清澈，如此之景恍若一梦，再难复还。与此同时，北秦淮城外的竹芳里，昏睡了半年的人终于睁开眼，望向这世间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